月二十八号啊，星期二啊，骚动音乐， 犀利啦！提提大家啦，亦都系话俾你听啦，都唔系提啦，因为我哋今日咧六点钟啊，六点半钟啊，系将出现呢一个奔波 back to back 嘅，系啦。 咁啊，会又系玩呢个音乐游戏啦，又会解一啲歌嚟播下，亦都系究竟到时会发生啲咩事，又系一个最有趣嘅地方，但我哋都唔知嘅。 又烦恼紧到底今个星期俾啲咩遭遇啊，小明啦，俾我哋糟质到佢唔知点样啦，已经。 嗰个遭遇真系好糟糕，糟糕的遭遇啊！遭遇 系啊，咁啊，一阵间六点半啦，就会有呢个嘅游戏环节会出现啦。咁啊，至于啊，一五点半同埋六点钟咧，都会由我同波成咧去为大家带嚟唔同嘅一啲派台作品嘅。今日咧想讲下嘅嘢，首先就系呢个礼拜，我发现望一望嘅时间表真系非常之咁忙嘅，基本上晚晚都好似有好多唔同嘅演出係可以去睇嘅。 冇，你知而家呢投票旺季，好多嘢都要投票。 同埋可能去到年尾就係咁，年尾就好多嘢发生，即係可能食住嗰啲節日氣氛啊，各方面咁啊，好多嘢会喺夜晚嗰度呢就啊大家又开心啦，又剩啦咁樣，冇错。咁啊首先即係琴晚就先有一个啦，即係好多朋友仔都可能有网上睇啊，好可能喺现场睇呀，好就係、是、MC 张天赋咁啊，喺呢一个嘅文化中心对出啊，嗰、那个露天嘅位置就举行咗一个免费嘅小型演出嘅 四面台咁，好似 哇好犀利，即係即係琴日小弟就喺現場度睇啦，咁即係真係一個比你會覺得佢比四面台更誇張嗰樣嘢，就係你四面咧，四面台咧，即係平時喺紅館睇咧，你就好清晰分咗四面就係四面啊嘛，佢嗰個係四方八面啊，即係咁樣形容。 你係咪度咗好耐啊？呢個形容？ 都唔係，啱啱諗 呢個四面唔係普通嘅四面，係四方八面。 係啦，因為佢係啱啱一個即係360度圓形咁樣圍住圈圈咧，都係一啲嘅位置可以即係望，同埋真係好近啊！佢同嗰個樂迷嘅距離非常之近，真係講緊可能佢個舞台細細，但係咧可能周圍咧即係隔咗條欄杆咁樣咧，一啲鐵馬咁樣咧，下面就已經包圍咗一啲嘅樂迷啊，一啲嘅市民咁樣啦。咁啊，好得意嘅一樣嘢就係首先，即係嗰個位置係非常之講究，唔係講緊佢擺嘅位置啊，而係啲人睇嗰個位置係非常之講究。 佢咪一個樓梯嗰個位啊？嗰邊 樓梯對落係啦，即係嗰個長樓梯咧。咁啊，好多人其中一面就係坐曬長樓梯嗰度啦， 就好似平時你睇 show 咁啦。 係啦，佢就喺樓梯底啦。咁啊，另外兩邊咧就係、是、一邊咧就係、是、尖沙咀太空館嗰一邊行過嚟文化中心又有一邊嘅人。另外一边就是星光大道对住个海港行翻入嚟，又是另一堆嘅人潮咁样啦。咁啊，所以即基本上是围满晒四面咧，都是全部都是观众嚟嘅。咁佢又冇乜话好大嘅范围系封咗路定系点样样，基本上都已经是大家喺度睇紧佢个演出，唔系好长嘅啫，大概一粒钟左右嘅演出系都 OK 噶啦。咁跟住然后咧，最正就系咧，因为你知啦，维港啊嘛，对住咁维港平时最多系咩啊？我考下你啦， 水啊， 系有水就有船啊嘛。 你够胆话我错？ 你啱，你真系非常之啱。 船多定系水多啊？梗系水 啦， 系啊，即系礼拜日边度最多菲律宾人啊？ 因为细细个都知道维多利亚港水深广阔，系啦，咁啊就好多，即系平时有一架咧，我唔知道你会唔会留意到有啲游客好中意 book 噶，就系、是、红色帆嗰架有架即系好古色古香嗰架船啦， 系即系有个标志都用咗嗰只船， 系啦， 就唔记得嗰只叫咩名， 系啦， 总之系嗰只， 总之嗰只船咧就。犀利啦！佢琴日 book 咗啲，應該係一啲真係 fans 嚟嘅，即係佢應該知道係有呢件事嘅發生咁。我諗可能同即係唔知係咪同船公司有傾過夾好咗啦。佢就不停嗰架船咧，就喺演出嗰個位置咧來回來回咁樣，同埋咧佢經每逢經過演出嗰個位置咧，因為其實都望得好清楚嘅，即係因為佢哋船。 稍稍係高過嗰、那個、地面啲啲噶嘛，咁所以企啲啲搭船嘅朋友仔企喺個船上高咧，其實係望得非常之清楚。咁、哦、我見到佢哋喺度攞曬機影相咁樣啦，直頭架船都拍埋喺嗰度就睇一陣咁樣。咁跟住另外就係文化中心上邊有好幾層嘅地方，啲人又企曬喺啲玻璃隔離嗰度睇。跟住文化中心後邊咧有一個食肆嘅，就是、有一個樂天玻璃。对住个维港 嘅， 咁就即个感觉好似咧，就系以前啲人去睇烟花咁啊，即系啲烟花咧，你每逢去放烟花咧，啲人就会喺唔同嘅餐厅啊、唔同嘅角落啊，就 book 定晒有啲靓位去睇噶嘛。咁琴日就系大家即系千方百计咁样争取一个最靓嘅位置去欣赏嗰个演出咁啦。咁、哦、啊，几犀利嘅， 但系都话声称有8000个现场观众、啊。 其实我自己喺现场，我就真系冇特登去数有几多个人啦，因为都好难数啦。 佢有啲 media 讲话成8000人都夸张啦。 系啦，因为基本上望落去都系人山人海噶啦。咁啊，基本上入场之前，即系开 show 之前，已经见到好多嘅人流不停咁样行过去嗰个位置。 我想知道，譬如嗱，咁 MC 唱得好就基本大家都知噶啦，呢、這个系。我想知喺嗰度最唔同嘅 feel 系咩咧？即系个头先知道咗嗰个 set up 啊，嗰、那个格局啊，咁啊系啦，即系到真系佢唱，佢睇呢个叫做免费嘅 live concert。 我覺得最唔同嘅係咩咧？同我哋一般睇可能紅館或者可能睇九展嘅一啲大型演出，就係佢嗰種，因為個主題係 busking， 咁所以佢都係你會見到係幾隨心嘅啲嘢，即係同埋佢嘅 set up 唔係話好複雜，即係當然嗰啲喇叭啊、啲電啊嗰啲一定係要有噶啦，但係佢冇好複雜嘅一啲 LED mon， 冇好複雜嘅 lighting， 簡單啦，我台，然後佢嘅bandmate 就喺度台上邊同佢簡單咁樣一個配套去玩，但係你就好感受到嗰種有一種 busking 嘅感覺，就係、是、啊，佢會喺現場唱者嘅作品之餘，佢會唱翻好多可能以前佢喺都係嗰個位置啫嘛，以前佢都好經常喺尖沙咀嗰度 busking 啦，咁啊，佢會揀翻一啲以前會成日演繹嘅作品去演繹去唱咁樣，同埋佢會分享翻一啲得意嘅嘢咯，即係例如係啲咩咧？例如佢話 好中意點咩歌， 係啦，中意點咩歌啊，或者有啲乜嘢歌係邊啲地區係特別會受歡迎啊？咁佢話佢有一段時間因為經常喺蘭桂坊嗰度做 busking 嘅，佢話蘭桂坊入邊咧，佢唱一首歌咧。是特别受欢迎的，你可以估的，英文歌来的。 Wow, Fantastic Baby！ 我都估过是呢一首，我都估过是呢一首，不是 男歌手的。 男歌手 Bruno Mars 是 Bruno Mars， 是的，是那些的， 是的， 是的，他都是识那些的，那边就 是 因为就Bruno Mars 啊，我知道那只 叫什么 抒情少少， 不是快一点的，有 rap 的，他 rap 埋啊。 Beautiful, yesterday, today. 我开估啦，你估 嗰阵啊， 我求下你，我开估啊。 Yes, it's so amazing. That's the way you are. 唔系，呢嘢通常都系结婚先会播啊。 快少少噶，再 快啲。又慢翻啲，同其实头先嗰只差唔多，同头先嗰只差唔多。 系咪嗰只碟啊？Treasure， 佢唔系。不过其实嗰只歌是 featuring 是 Bruno Mars，featuring 是 Bruno Mars， 应该话系啦， 系咩啊？ 主唱嗰个唔系 Bruno Mars， 主唱系 B.O.B， 就系 Nothing on You， 哦， 系啦 ，Nothing on You，featuring 系 B.O.P 嗰个系， 系啦， 天堂鸟 featuring Bruno Mars， 佢话逢亲喺兰桂坊唱呢只嘅时候咧，即系大家就会围过嚟睇啦，咁样样，咁即系会有嗰种好随心，即系可能佢本身都即系佢个 show。冇一個好固定嘅長度啦，佢就係知道哦，總之玩到一個鐘數就要還翻個場俾相關嘅單位啦。咁所以佢就去到後期，可能仲有少少時間剩，咁啊唱多一兩首歌啦，即係好 feel free 地，好似真係 busking， 你有求必應嗰一種嘅感覺嘅。咁我覺得即加上可能琴日本身喺嗰個位置上啊，天氣好好啦，即係有少少海風吹埋嚟，好舒服，唔會好熱啦，即係又冇落雨啦，因為 你嗰个位置讲真的，你夏天搞唔到啊，夏天一落雨 啊打风啊， 你冻多少少咧又吹亲我惊。 系啦，所以系一定要系呢啲季节去搞先系会大家睇得开心同舒服。咁所以 我觉得佢呢种嗰个叫做亲民嘅感觉会强烈啲，系因为譬如一个 proper show 咧，通常大家睇音乐会都系，即系佢始终着重嗰、音乐啊，各样好多样嘢夹咧 ，concept 啊咁样， 即系会系要搞呢啲咁样嘅。但系 busking 嗰种或者呢一种嘅 live concert 啦，形容就 系 佢可以随性一啲，可以多啲分享 ，close 少少，即系虽然人好多啦，但系你会感觉到佢唔需要跳好多舞俾你睇，佢唔需要哇又要记走位要换衫，唔系嗰样嘢咯。佢真系逐只逐只讲俾你听，我点解啊？即系我会幻想到咧，即系逐只逐只讲俾你听，我即系呢只歌嘅故仔啊，你会知多少少嘅。咁但系喺一个比较大型啲嘅音乐会，好多时候未必有咁嘅空间，因为考虑到嗰个节奏，系啦，即系我哋谂下，如果你喺红馆睇唱一首、听一首，可能系唔系嗰件事嚟嘅。咁我覺得呢個係嗰個分別，所以有時啲人會鍾意睇 live house 嘅原因，亦都係因為嗰樣嘢好似個 connection 有時會大過， 好 intimate 好親密咁樣嘅一個 link。 所以你會成日聽到啲人講話，我入去邊啲場館或者去外地邊地方睇製作咁樣，就因為地方唔同，做嗰件事就真係唔同啦。 係㗎，係 啊，就算你用翻同一個位置，幾年前 Eason 拍嗰條片。都系唔同玩法嚟嘅，有冇印象？ 我有印象，有印象。 即系由 佢喺日头拍到黄昏嗰条， 唔系日头拍黄昏系咪噶？定系佢系由凌晨拍到天光啊？ 唔紧要，总 之佢有分 系跨咗一段时间咁样嘅。 所以系出碟啊，好似 系。 跟住就系总之又系类似嗰个范围附近啦，即系尖沙咀海旁嗰度，就系同 band 跟住就拍住太阳出嚟， 系， 然后就唱佢嘅歌，然后有啲人神韵经过，咁嗰次就冇一个现场观众，佢唔系一个 live 嘅做法嚟，但佢 live take 完之后就摆翻上网俾大家睇， 冇错。 又系同一个地方，你点样用咧？咁样嗰、那个 mood 又另一件事嚟噶咯。 系，同埋咧，因为琴日呢个地方我去到现场之前，我都会谂啊，其实嗰个位你即系首先佢唔系一个专业嘅表演场地啦，咁啲声应该好散，应该哇，其实都未必听得好清楚。哎又唔系，其实佢嗰个喇叭嘅 set up 上，即系 technical 啲咁讲，其实系。令到幾個方位嘅人都聽得幾清楚嘅，即係不論佢講嘢又好，唱歌又好， 可能人夠多啊，吸聲可以。即系冇个弹得咁劲， 或者可能文化中心嗰个设计啊，本身混住啲 好有文化，因为好啱做啲文化嘢， 弹翻转头咁样。 真碎，怀念你教我很畏惧，将这热切的兴趣，会在植物人淋下冷水。明明试过受罪，无奈对爱有期许，若死不甘心，都不要闹情绪。迷糊是夜半等来伴。一根草丢进水，沉下去，精力也许必须踢腿，最好无情也未至于无情力减退。救生圈顺便一过，默然苦去，又记起是你的绝美人鱼眼泪。谁人在赠暖？能忘怀为何着紧？车里生存，能纯情为何大胆交出杀生权？明明在滴血，能投降为何未恨心软？是生死也已被你紧握两端，反正太难两断，宁愿回望一圈，如沉船围着你打转。曾共你有过的畅叙， 没法力更解背对，替代若代狂留下壮举，明明发誓是罪，无奈爱太似潮水，若满足身体可减退是潮水，问题是乐趣都能走水，一颗心于废墟，男共女相拥也许必先弃水，至少条数也未至于重提另一对，扑杯酒如果可以直流骨髓，别说起共那位上世前面太累，谁人在争恋能忘怀，为何着紧恩怨，狗车里生存能纯情，为何大胆 听个 MC 新嘅派台作品叫《救命稻草》。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下午五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国家载人航天工程代表团共17名专家同航天员今日起访港4日。代表团下午出席媒体见面会，团长、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副主任林西强表示，今次是应香港同澳门特区政府邀请到访，目的主要是向港澳同胞报告国家载人航天工程最新进展，分享中国空间站完成建造的喜悦，并且推动港澳地区更多参与国家载人航天事业，亦都对关心关注航天事业发展同胞表示感谢和问候。他說代表團在港澳期間會與大中小學校師生互動，以及與港澳科教界人士交流，並且出席中國載人航天工程展開幕式。房屋署上個月初向88,000公屋租戶派發表格，申報是否在本港擁有住宅物業，後日是最後限期，直至昨日有大約15%未交表。房屋局常任秘书长兼房屋署署长罗淑佩说，如果蓄意拒绝申报或者证实滥用公屋，将会被终止租约。房屋署经查察之后，至今发现59户有成员在港拥有住宅物业，如果是拥有可居住物业，将要迁出公屋。境外物业亦都视作资产，有公屋租户被发现内地拥有物业，房署已经向租户发出搬迁通知书。针对网上平台有人就公屋单位照租，罗淑佩话，署方早前进行放蛇行动，证实有户主家人企图租出单位，已经向个案发出迁出通知书。由非政府机构推行的过渡房屋项目人际轩完成工程入伙，提供212个单位。房屋局局长何永贤在入伙仪式致辞的时候说，去年上任2个月时曾经到场见证地盘动工转眼完工，并且已经有95%的住户入伙。他说这个过渡房屋项目使用了新的组装合成建筑法，很快完成工程。由於當局加快興建公營房屋，估計在過渡屋居住的人士很快就可以搬上公屋，加快流轉過渡屋給有需要人士。他又相信入住過渡屋的家庭可以在社工團隊幫助之下大大改善居住環境，更好地處理家庭關係。中共中央對外聯絡部部長劉建超表示，中澳軍隊之間的小事如果處理不當，有可能升級並且損害兩國關係，呼籲雙方進行任何形式的預先磋商或者通知，以防發生誤解。 澳洲軍方日前指，圖文巴號護衛艦一名潛水員在日本專屬經濟區海域被中國軍艦的聲納所傷。正在澳洲訪問的劉建超出席悉尼一間大學的活動時，否認中方傷害澳洲海軍人員。劉建超說，事件發生在中國與日本存有爭議的水域，質疑澳洲海軍艦艇為何在那裡出現。中方得到的訊息是，澳方在那裡是為了壓制中國，敦促澳方在有關領域謹慎行事。他又說，希望澳方能夠修正基於國家安全因素而對中國投資的審查。劉建超較早前亦都在坎培拉與澳洲外長王英健會面，分析相信劉建超此行或會討論中國領導人明年訪澳。天氣方面，預測本港大致多雲，聽朝市區最低氣温大約22度，新界再低兩三度，日間短暫時間有陽光，最高氣温大約25度，吹和緩至清勁偏東風。展望星期四日間溫暖，隨後一兩日氣温稍為下降。依家气温23度，相对湿度63%。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Kitty 咧，首先同你跟进，较早时新蒲岗彩虹道嘅火警已经处理噶啦，去九龙城方向近显庆街嘅行车线重开。另外，港岛南区赤柱峡道有交通意外，近中坎角道嘅来回方向部分行车线都受阻噶。咁而家入去赤柱方向嘅车龙比较长，排到去近浅水湾道门牌110号。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去到华润大厦，西行过海嘅车龙去到波斯富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同埋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龙尾系近管道入口。红隧嘅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龙排到康庄道桥面，七咸道北过海同埋去尖沙咀方向龙尾喺佛光街桥底。东隧港岛入口范围比较多车，狮隧九龙入口窝打老道的龙尾排到去油站，龙翔道上狮隧龙尾在竹园道。路面情况，九龙方面窝打老道去沙田方向，跟住九龙塘邻街那段车龙排到圣佐治大厦。太子道东去观塘近御港湾一段的车龙去到富豪东方酒店。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段挤塞龙尾果栏，七咸道北去尖沙咀方向的龙尾在康庄道桥底。新界方面，大埔公路上水方向近沥源村至沙田市中心开始车多了，屯门公路去元朗近新墟的车龙排到安定村。最后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新清水湾道启辉楼去坪石，南湾隧道入口去九龙，三号干线落斜去葵芳。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RCSK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2023年区议会一般选举12月10号举行，选民到指定投票站出示身份证，经核实身份获发选票，有需要的选民可使用特别队伍。地方选区选民在选票上吸一个剔号，选票正面向下，不用对接放入投票箱。至于地区委员会界别选民，在指定投票站用黑色笔填埋选票上的椭圆圈，核对选票后放入投票箱。查询2891-1001。 宾臣骚动音乐现场音乐会嚟到第四场咯，今次有咩嘉宾先？ 波城呢位一开声就令人印象深刻噶啦。 如果你问我可会你下去，可会不放过自己？听几多次下仍全民吓惨死。 骚动音乐现场演出，骚动音乐第四场将会有 Yuta 声音版，星期五黄昏六点钟，香港电台第二台骚动音乐视像版，12月2号下昼1点，港台电视31。 国剧830公诉 系咁，我最后问多你一次，如果有咁嘅一日，我同佢之间只可以保住一个， 你会拣边个 ？No A。 赵启海作为卫权嘅副总裁，佢冷酷，充满机心，野心勃勃。

人潮暗涌一伸手，你充满说梦和期待，自残式忍耐，一片春花秋叶，从没有悔改，会有历史记载，令后代动容的爱，耐性的比赛，直到风光不再，原来涉谷攻击总点消失，我都会在，素游客地标，让每一位人为我等到丧外，所以我等不来，亦是遗恨应该，长路都乞丐，谁谁劳逸也痴爱，繁荣会死比不起我，这故事更别人无奈，于任谁劝于移不开，一千多万年争取一直爱，自明年纪轻都等于会竞赛，万年后今天待旁观者感慨。 Felix 林志乐，涉谷亦前等，好多嘅关系咧都系唔系话因为等咗好耐而慢慢疏离，而系一次又一次咁样等你唔到，最后成为一个决裂点。 谁会懂孤身为自寻某种空虚寂寞冻？一吸一呼将思念尽断送，我频率只跟我接通，爱极重，若有所失的感觉才了解真挚中，我未盼你目送，任由街上老人闹哄，我只听见歌单里指定出个梦，情愿一转身消失到无人问及行踪，尽管来无影去像风，让我避免扮笑脸承受千种痛，宁可一息间孤单到无人事事投诉，我这一套枯燥但独到难道我必须护抱，爱极重，若有所失的感觉才记起怎放空，我未盼你目送，蔓延孤独曾自控，我知心太多反讽，不会搏认同，情愿一转身消失到无人问及行踪，尽管来无影去像风，让我避免扮笑脸承受千种痛，宁可一息间孤单到完全杜绝烦恼，心血变乱套，难道我必须做到？情愿一转身消失到无人问及行踪，尽管无情得似暴风，让我别发现我在人后忍。忍痛，宁可一息间孤单到无遗憾还回报，拼死拥抱，再气力尽耗，难道会扭转定数？ Phoebus 吴启扬，孤独先生，可能你会话唔好咁小事化大啦，等好耐咩？等嗰几个字啫，对你嚟讲可能系几个字嘅事情，但系对于等嗰人嚟讲，呢几个字好难挨。 回电太少，文字里当生疏陪伴太少。长夜里辗转。 Nancy Cry, Never Mind。 所以等等下呢，有时预期做嗰隻传说中非常之忠心一路等嘅忠犬八公，倒不如好似一隻猫咁自由自在，你捉我唔到，我又捉你唔到。 长夜里孤单一个，身影多彷徨，徘徊路边车上你在旁，我走过祈求谁稀罕，悲哀的身世太着我，是我低等污秽受宠不起，轻轻挨近亦委屈你，像恶运动谁敢伸手救起，被你驱赶千里未懂心死，贪恋闯祸走到住处都想起你，何必惊我这伤悲，明知我配不起你这种伟大，仍想一夜见你，你即管责怪，无非要你欢喜，命数和运气我不管好大，危难里我你都很痛快，没有出走伤你，但很该死，一举一动为讨好你，没法避免无心之失人气，凡众真讲起爱或很卑鄙，真心否白都

收完王嘉怡新歌呢，亦都收录咗喺佢推出咗嘅新专辑《水性杨花》当中啊。呢一首呢 feature 有 Yellow 黄酸。咁呢首 Race of Faith。听日佢就会上到嚟松音乐详细介绍。今天我有聽9896的 Midnight Serenade。 口袋中放着拍子簿，感觸寫好一一走去認證及問路，想專心叫賣我的譜，走粗偏偏最擠迫到你總聽不到，讓破色我不夠偏，就下意識變得更偏，祈求大事鬧出野個視線，還未夠，還未夠緊張動人模樣，面膜模糊地唱，用足笑話，能換上幾多度流量，熱熱鬧鬧過後會緊張。So let me be loud。太清高， 知否今天一讲这趟世间没善梦，夸张点做人不俗套，爱是些斑点，只别人能望到。坏角色我都会演，动用我的最佳缺点，谁没知道自演博过才演。 我讲翻转头，就喺呢个世代，好似包装比本身嗰个质素更加紧要。要 yanting 嘅 louder， 有一啲人就中意哗众取宠咧，但另一方面亦都有一啲人中意潜伏喺后面，静静地咁观察住。你又系边一种人咧？你身边啲人咧？

林家谦，填词李荣浩，监制陈奕迅、林家谦。上榜三个星期，连升十二级。中文歌曲龙虎榜冠军位置，陈奕迅《社交恐惧癌》。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升至逢星期六中午十二点至两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先睇一次六点半嘅新闻报道啊，翻嚟会有奔波 back to back 嘅环节。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傍晚六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两间电力公司在立法会环境事务委员会会议上交代出年电费调整幅度。政府表示，港灯出年净电费按年下调 16%， 中电就按年减 7.4%。 环境及生态局局长谢展环表示，两电亦都预测2025至28年的基本电费年均增长与预计通胀率差不多，大约是2至3%。国家载人航天工程代表团共17名专家和航天员今日起访港四日，代表团下午出席媒体见面会。团长、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副主任林西强表示，今次是应香港和澳门特区政府邀请到访，目的主要是向港澳同胞报告国家载人航天工程最新进展，分享中国空间站完成建造的喜悦，并且推动港澳地区更多参与国家载人航天事业。亦都對關心關注航天事業發展同胞表示感謝和問候。他說代表團在港澳期間會同大中小學校師生互動，以及與港澳科教界人士交流，並出席中國載人航天工程展開幕式。40年前，一名13岁女童被強姦，疑犯逃去無蹤。事主其後患上抑鬱症，多年來需要留院接受治療，其後輕生，終年29歲。警方透過升級之後的法證系統，憑當年套取的疑犯掌印鎖定疑犯身份，前年將他拘捕。現時已經60歲的被捕男子在高等法院承認強姦罪，法官表示被告為事主帶來重大創傷，判監7年。天氣方面，預測本港大致多雲，聽朝市區最低氣温大約22度，新界再低2-3度。日間短暫時間有陽光，最高氣温大約25度，吹和緩至清勁偏東風。展望星期四日間温暖，隨後一兩日氣温稍為下降。依家氣温23度，相對濕度56%。香港電台新聞簡報完畢。 交通消息直擊報導。 有 mini 提提大家啦，加士居道去红隧方向，跟住女童军总会有交通意外，慢线需要暂时封闭，大家经过请小心啦。另外，南区赤柱合道有交通意外，来回方向跟住中坎角道嘅部分行车线受阻，而家去赤柱方向车轮排到去嘉麟角。之后转睇睇隧道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去到税务大楼，西行过海排到百德新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就去到香港仔隧道的管道出口，而香港仔隧道慢线落返湾仔排到去香港仔管道入口，红隧的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去到康庄道桥面，东九龙走廊过海和尖沙咀方向两边新楼街，东隧港岛入口东行龙尾北角政府合处，西隧九龙入口窝打路到去沙田方向龙尾联合道，龙翔道西行去西隧排到星河名居，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龙尾彩虹隔音屏。路面情况，港岛区江乐道西天桥去坚尼地城方向，近住中山纪念公园一段车多；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一段慢车，龙尾果栏；太子道西天桥去旺角，近住九龙城回旋处一段车多，龙尾太子道东近油站；而太子道东去观塘方向，近住御港湾一段慢车，车龙而家去到界限街，近住联合道；窝打路道去沙田，近住九龙塘律伦街嘅车龙去到太子道西；龙翔道天桥去观塘，近住坪石村一段慢车，车龙而家去到虎山道桥底。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继续翻嚟骚动音乐啊！今日呢个环节咧有奔波 back to back 嘅游戏嘅， 冇错。咁啊，一人会拣一首歌，跟住之后就睇小明嘅故事。今日会系点样咧？ 冇错， 我冲集要出嚟讲，因为我惊我唔讲嘅会打乞嗤啊！咁 系，其实佢已经忍咗一整天噶啦。今日霍成佢嗰个鼻敏感发作得好紧要啊！小心身体啦，唔好冷亲啦。 应该冷亲咗噶啦，我估 系嘛？ 系啊。通常呢啲好多有咩原因突然间病啊？一系就冷亲，一系有其他嘢古灵精怪 嘅，系嘛？你系咪咩啊？ 系啊，可能 系咪撞到啲咩啊？撞到啲风啊？ 可能系落楼嘅时候着唔够衫， 可能有人挂住你啫， 可能 系有人谂起你啫。 你真系唔会知啊！呢、這个世界好多嘢。 咁啊，今日玩呢个奔波 back to back 啦，继续去延续阿小明嘅一个古仔，我同波成会轮流有人拣一首歌嘅。到底今日咧小明嘅遭遇会如何咧？开始我哋今日嘅奔波 back to back。时间已经嚟到黄昏嘅6:40，小明收工翻到屋企，佢冲咗个凉，舒舒服服咁样瞓喺自己张床度，戴起佢嘅 VR 眼镜，进入另一个世界。佢望一望，突然个头赤一赤，痛一痛，然后佢发现自己嘅触感，摸一摸自己只手，点解唔同咗嘅？点解唔系五只手指嘅我？ 呢首叶巧林嘅《棍》啊，深受 version。 点解少一只手指？因为佢望真啲。佢发现自己入咗个游戏世界，仲见到啲好熟悉嘅角色啊！ 太过寄养，我拒绝正常，秒秒转风向，再刮乱气场，情绪高涨，趁着性格有灵光，专贪八卦灌溉众生相，由每一粒种子开始生长，感觉箭嘴向上，未算有障。份好奇，你说你有道理，听过便皱眉，退化到轻机，早已被隔离，哇，长后几公里，有没有升到我怕了你，看着你我叹口气，门单一打开不羁，我现在带你飞，不 再破坏，不破坏， 踩上鬼马的板块， 不再破坏，不破坏， 摆副嘴脸走出街。十个坛，哪个笑一餐？要变又怕烦，唇为了抢眼，人群亦会见到了受伤。望住过去过多晚，这么多坏死到的空间，你记着我最坏。踩上鬼马的板块，摆副嘴脸走出街。 陈奕迅破坏王，小明进入了游戏世界，不过他今次知道不是象征那么简单，而是他的意识真的进入了这个游戏世界，而且在这个游戏当中他并不是主角，他是平时主角见到经过就发誓会打到的一只怪物。 不甘心未来大失恋，不信天，不靠主，你有你进化的恩赐。天不收就全力不处，先躲趁力从另一边。 似面基因实验宿命的法子，靠自我迫使。有些异性气息逃不出新气候的后遗症，需要斟半杯血清。太多喊声现声，听不见雪浪有声，心里边各自找套新发明。一出街二楼在拉扯，一出生位存着辐射，不变质都变质，这世界要怎么改写？一街都是轮候伤者，等不了治疗药师者，整理基因渐渐混浊的意识，再别要苟且。有些意识气息逃不出新气候的后遗症，需要斟半杯气清。太多喊声现声，听不见雪浪有声，怎压抑世道不见得太平。 啱啱听过有 Tommy 何家明嘅生存模式研究所，小明发现自己成为咗游戏中嘅怪物。 鬼中在吗？要哭的吗？ 全身插晒啲管， 你就藏在我身， 好似自己成为咗实验品一样。 用电话线箍到颈背敏感，年年日日继续留下我知。不要给你子弹，他会跟你正面地沟通。给你一对手，不等于要用来用，不要用，抱用到歇斯底里，躁动人人乐用。这是承诺，你懂不懂？ 在物要守秘密，你就藏在我心。用什么双手双脚找你真心？以后恨人走不跟，以后细的血管，给你精美的五官，偏要给你，给你一颗心跃动，给你一柄手枪，给你一把子弹，不等于要放进谁的胸，给你一对手，偏要给你拥有勇，所以带你带你揭示底里细，要人人各用，有用无用，你用不到。 有谢霆锋《潜龙勿用》，但令到小明最伤心的是他成为了这个故事的怪物，而这个故事当中的主角正正是一个他最不想见到最不想面对的人。因为在这个故事当中担当勇者的人就是他的初恋情人小美。 结束今日节目，最后带嚟有陈慧琳嘅《情人战》，听日同样时间喺骚动音乐再见啦，拜拜。